唱，跌宕失去也不声不响唏嘘着，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青青的纱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200万的贷款让童心和赵腾飞倍感压力，但一想到那140平方米的大三居，就觉得为他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随后的周末，赵腾飞带着全家人去售楼处签合同拿钥匙，站在15楼的阳台上，望着公园里正在跑步健身的人们，一股苦尽甘来的豪情在赵腾飞的心中油然而生。 爸爸，我要去划船。 多多看到公园里有人在划船。等搬了新家，爸爸每天都可以带你去划船。多多欢呼雀跃，全家人心花怒放。妈，您来看看，这是您和爸的房间。你们年纪大了，怕冷，这间朝南的房间，阳光充足，专门给你们留的。童心向婆婆介绍道： 哎，不用给我们留，等多多上了小学，我就回老家了。我和你爸还是习惯住在老家。 那怎么行呢？这房子很大一份功劳就是您老人家的，不是您帮着带孩子，我们哪能安心赚钱，哪能买这么大的房子呀？ 童心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盘算着，如果婆婆真的回老家了，这间房子就可以改造成画室。 赵修齐感叹道： 600万呢，在义城都可以买别墅了。 腾飞的妈妈插嘴说： 那个老头子，